香啊，火火的套马汉子，你是谁的郎？草原洒满白月光，篝火一点亮，你跳起那安奈舞，就像火一样，心动的姑娘，脸红心也慌，今夜的草原情歌，请你听我唱。 亲爱的，也火火的情郎。